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啊。今天呢，我们继续来为大家介绍英国的大学，今天带大家认识的是阿伯泰大学，所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阿伯泰大学的中国区代表王一平老师，欢迎您王老师。 大家好。 王老师呢在这个大学的工作，对大学非常的了解，所以呢我们请王老师来给我们带我们去认识一下阿伯泰大学。其实我们很想知道阿伯泰大学概括的来说，它属于一个什么类型的学校，是一个综合大学还是说一个专业特色的学校？ 阿伯泰大学呢，它是一所综合性的现代大学。 嗯， 它实际上历史已经比较长了。 嗯， 它是最早的建校是在1888年。 嗯， 到现在也100多年的历史了。它实际上最早建校的时候呢，是当地的一个机械学院，那主要就是支持当地，因为它是坐落在苏格兰。苏格兰的话呢，实际上也是这个世界这个大学历史非常长的一个地区，就是甚至比英格兰还要长哈。 嗯， 当时的话呢，这个学院的成立呢，就是为了给当地的工业提供合适的人才。这个地区主要的工业实际上主要集中在纺织啊、航海啊几个领域。 嗯，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它的这个专业就一直在随着时代进行不停的这种创新，对，和改良。然后现在的话呢，大学已经有4个不同的学院，有好几十个不同的专业。 所以说咱们学校现在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专业哈，就是我们学校是世界上第一个设立电脑游戏专业。电脑游戏专业的学校啊，这个是对咱们学校来说也算是专业更新上的一大创举。 是的，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大学的起源和它的发展哈，设立和它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出来呢，阿伯泰实际上是一所非常具有创新精神，而且紧随时代发展，追求卓越的一所大学哈，所以呢它在这个学科设计上呢也是引领着，经常是引领着时代的发展，然后和时代非常合拍的。那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专业呢，就是电脑游戏专业。 嗯， 现在呢，电脑游戏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哈。我觉得可能大半个中国的人都会在偶尔或者是经常去玩一下电脑游戏。 嗯，是的。 这个产业呢，实际上已经远远的超过了电影产业。那去年它的产值实际上已经是电影产业的3倍了哈。这么大的一个行业，就是感觉它的发展也是在近几年就是有一个指数型的上升。那但是实际上呢，在21年以前呢，阿伯泰就已经设立了电脑游戏专业。那提起这个专业来， 20多年前， 对，21年以前哈，也就是说，这个他这个游戏专业实际上是全球第一个设立的，而从设立到现在呢，就始终在全球处于一个领先的地位，是欧洲是一直都是排名第一的一个专业，在全球呢也是排名前10的，所以呢，这个专业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的教学啊各方面都非常有特色。 嗯，20多年下来，应该算是很成熟的一个专业了哈。 对， 所以说从咱们的毕业生的培养以及他的就业情况上来说，应该也算是很成熟，或者说排名很靠前的了。 对， 嗯， 那这里我也想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个专业实际上是由我们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毕业生，他就是这个最早侠盗飞车哈，也有人翻译成侠盗列车手，他的这个开发者叫 David Jones， 他是我们学校计算机系的毕业生。而21年以前，实际上第一版的这个侠盗飞车在1997年就已经面世了。这个时候呢 ，David Jones 就已经非常有名，但是他呢还想精进自己在这个游戏开发方面的这个技能，所以他就找遍了全世界所有著名的大学，发现没有一个学校提供这个专业的学习。 习，所以他就对找到学校的这个计算机系的老师说他想协助我们一起来设立这个专业，所以这个专业就是设立的过程就是有这么一个故事。那到今天呢，侠盗飞车已经是一个如果玩游戏的玩家哈，没有人不知道的一个游戏哈。 嗯，其实我觉得从人们的这个认识上来说，也是有个过程。比如说在20多年前，可能人们不会想到游戏专业会发展成这么大的一个产业，或者是说那个时候很多人对于游戏，对于它的这个潜在的价值，或者对它的认识还没有那么充分的时候哈，它的这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是很有前瞻性。 对，是的，的确哈，所以走过这20多年来以来呢，我们其实很多毕业生也都在这个像育碧呀，包括 Microsoft 呀，索尼 Studio 啊，很多这种全世界著名的游戏公司工作。而我们的这个游戏专业呢，之所以能够在欧洲排第一，在全世界能够排在非常领先的位置呢，是得益于他的这个教学的方式和他的老师师资的力量。那我们其实可以从如果学校的网站也可以看到，很多老师实际上是有着10年、20年甚至30年游戏开发经验的。有的老师比如说他参加了非常著名的这个游戏开发，像这个侠盗飞车呀、哈利波特呀等等的一系列的游戏开发，他们自身就是这个游戏界的大咖，所以他们来给学生授课的话呢，就是非常有实践性，他们经验也非常丰富哈。 所以说咱们这个专业是面向本科生还是研究生的招生呢？ 我们这个专业实际上是从本科一直到博士生都有啊。 都有博士生。 对。本科的话呢，就是会其实是会要求就是学生在这个数学方面哈，就是相对来说要求会比较高。实际上呢，就是说这个设计游戏和这个电脑游戏的开发呢，实际上是对数学是要求比较高的哈。但是我们现在因为随着这个游戏的这个行业的发展，然后它的这个职业的这个方向呢也分得非常的细。那目前我们在这个游戏专业下面实际上是分了6个本科专业、2个研究生专业哈和博士专业。那对这个6个本科生专业，除了就是面向开发呢，还有其实是有涉及到美术啊、音响啊，包括游戏行业的管理啊，不同的方向的。 那么说到音响，我看到过有那个有现场的一个乐队为这个游戏去现场配乐，这种哈是大概就是这种属于游戏的音响了。那我们中国的同学在申请咱们学校的时候选择咱们哪些专业，尤其是不是大家会比较青睐这个游戏电脑游戏专业呢？中国同学或者是说国际生。 对，是的，这个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在我们学校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专业，而且呢这个国际学生也是比较多的一个专业。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它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向呢，比如说艺术类的学生可能就会选择搞音乐的会选择音效哈和音响，那搞美术的会有计算机艺术，然后喜欢这个走开发和设计方向的同学呢，就会有这个电脑游戏技术和电脑游戏设计开发哈。然后有的同学就是将来呢想步入这个游戏行业从事管理工作，那他还有一个游戏行业的这个管理的这个专业哈，所以可以满足不同类型的同学不同的需要。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7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咱们中国同学，在咱们学校的中国学生的这个，比如说人数啊，现在整个的这个状况是什么样？ 我们实际上呢是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学校，它是非常小巧的，它实际上只有4000左右的学生。那这个规模实际上在苏格兰来说呢也是一个规模较小的学校，但是我们的专业呢是追求的是精益求精，那所以每一个专业每一个课程就每一个班级的学生的数量都是非常少的。我们的学生呢英国以外的话呢也来自全球的60多个国家，当然也有中国的学生，那也有这个印度、巴基斯坦、东南亚、非洲啊，还有 主要的这个国际学生呢是来自欧盟的国家。那目前来说呢，实际上来自中国的学生并不是很多哈，因为我们过去在中国这边的宣传也是相对比较少一些。那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中国学生能够来我们学校读自己喜欢的专业哈。 刚才咱们提到的是特别提到了电脑游戏专业，如果咱们同学有意向去咱们大学读书，您还比较推荐或者说咱们学校受欢迎的一些专业还有哪些呢？ 我们学校呢目前有四个学院，那么另外我想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道德黑客专业。现在对。 哦，这也是很创新的一个专业。 对对对，这个也是全球跟我们的电脑游戏专业一样是全球第一个设立的，它是在最早在2006年就已经设立了这个专业。现在就是随着这个网络安全的这个问题日益突出，这个专业的学生可以说是供不应求。我们学校的很多大三大四的老师都比较发愁的一个事情是怎么能够把学生留到毕业哈，因为他们总是在没有毕业的时候就已经被很多公司给对签约，就已经找到工作了哈。 那您能详细讲一下道德黑客专业？真的我没有听说过，所以说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不是太熟悉。那么这个专业是培养的同学是做这个网络安全还是？ 对，您说的非常对。这个道德黑客专业呢，实际上就是网络安全专业，但是它和我们传统的网络安全的这个学习的角度和学习的方法是有所不同的。为什么叫它道德黑客呢？实际上我们在网络上就是称，这种黑客有黑帽子和白帽子哈。就黑帽子黑客呢，就是入侵一个系统去搞破坏的；但是白帽子的黑客呢，是专门来和这个黑帽子的黑客来做站的哈，网络的一个护卫者。但是呢，一般的这个网络安全的课程呢，是从防御的角度，而我们的这个学生，还有包括我们的课程设置呢，是教他们怎么去进行网络攻击。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哈。那当你了解了这个黑客他们攻击的手段以后，你才能够更好的进行这个网络安全的防范。那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来设置这个道德黑客这个专业的这个初衷。 就是一般的黑客是进攻到对方的计算机里，很可能是搞破坏。但是我们的这个道德黑客就是要去进入对方的这个系统里面，然后来维护正义，是这样吗？ 对，非常对，您理解的很准确。 对，那么就是说咱们的毕业生，您刚才也说到非常的抢手，那在毕业之后大家一般会在英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在就业的这个区域范围？ 对，他们基本上就是会在欧洲很多地方都会有就业，因为他们很多学生也是本身就是来自欧盟的。对，然后当然英国本土也有很多大的公司，像道德黑客的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呢，他们一个是非常抢手，就是毕业六个月以内的这个就业率就是肯定是100%了，就是然后很多人都是被很多这种大的公司，比如说是包括银行啊，然后电信部门啊，这些关键部门哈，去那些关键部门就职，因为在这些关键部门的话呢，他们这个网络安全是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说刚才通过您简单介绍的这个电脑游戏啊，或者道德黑客这样的简单的介绍，我们就能了解到其实咱们学校虽然说历史非常的悠久，但是整个的创新的理念还有这个专业不断的与时俱进哈，非常的明显，这个特点非常明显。 对对，是这样的。那接下来就是接着刚才的话题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其他几个学院的这个课程哈。其实刚才是说到的是我们的设计与信息学院的课程，那其实它的创新性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哈，就是它是可以说是引领着时代的发展，不是仅仅的是和时代 跟随， 对，跟随了哈。那我们还有几个其他不同的学院，有商学院，有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和社会与健康学院。大家就是因为商学院呢这些年就是非常的热门，那我们学校的商学院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那我在这里呢想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的会计和金融专业。为什么要推荐这个专业呢？这个专业实际上我们是和这个国际会计组织 ACCA 和 CIMA 是深度合作的。那所有从我们这个会计专业毕业的学生呢，本科生可以拿到 ACCA 和 CIMA 九门的免考。那研究生呢，我们有一个 CIMA 专业，它是要求学生就是要有2年工作经验。那但是学校呢，其实在这个一年的研究生课程里面，其实已经把未来的2门课也打好了基础，然后当学生就是工作2年以后也 也会很快顺利拿到全部这个 CIMA 的认证哈。 嗯，您说的这两个机构简单介绍一下呢？ 这两个都是现在全球最为权威的这个会计师的这个组织哈，就是认证组织，是行业的认证组织。那我们就像我们的这个国内经常说的注会啊，但国际上呢就是一个 ACCA 一个 CIMA， 它是专业认证机构，所以学生有这个认证了以后呢，在很多大的公司求职，一看就知道你在这方面的专业能力哈，就非常容易。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另外我们商学院呢也有其他两个专业，就是包括商业人力资源管理啊，商业管理、市场营销与商务哈，都是蛮不错的。我们的工程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呢，下面的几个专业呢，实际上专业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都很强。像我们的土木工程，我们分环境科学与技术、土木与环境工程，这两个学科呢，都是在苏格兰都是排名第一的专业。那在全英也是排名非常靠前。我们的这个食品专业哈，有下设有三个和食品相关的专业。我们的食品专业呢，在全英是排名第九，在苏格兰也是第一的哈。也是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下面的。还有一个专业是生物医学科学专业，生物医学科学专业呢，在排名在这个全英前列的。 还有一个是健康， 健身营养与健康，这个也是 健身营养，也是又是非常的紧，跟时代人们的这健康意识啊，和人们对于健身、对于健康的这个追求，又是非常的契合。 是的，是的，所以现在大家对这个健身呀、对身体健康和营养这方面越来越重视哈。这个专业的学生呢，实际上在这个营养和健康领域呢，也是发挥着自己非常重要的作用哈。我们在这个教学期间呢，也会让他们就是会有很多的实习机会哈，带他们去实地的就是参与很多的这种项目。 刚才您介绍的是咱们学校的一些比较重点的学科和专业。其实您说到咱们学校不是特别大，但是我觉得而每一个学院它又做到了比较的这个有实力。对 对， 就是说铺的面不是不是那么广， 对对对， 是 的， 但 是 非常的集中。 对，我们的这个学科实际上是设计非常紧凑哈。然后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学院呢，它是社会与健康学院，就是刚才您提到的营养啊，这些健身方面的。那还有几个实际上是在是运动科学方面的，就是像我们的国内的体育学院的一些主要的专业我们都涵盖在里面，像运动训练学、运动训练科学、体育发展与教练、运动与心理学、运动与管理学。 咱们中国的同学如果要报考咱们学校的话，一般会要求有什么样的成绩去申请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每个专业呢，它有不同的这个，比如说高中毕业会考或者高考成绩的要求，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基本上会是在75分到85分之间哈。然后其次呢，我们要求就是雅思同学的雅思成绩需要达到 6.0。 符合了这个成绩的同学，对于咱们中国同学来说，有没有什么样的奖学金可以申请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优惠的政策吗？ 有的，有的。我们从今年开始呢，学校推出了一个针对国际学生的奖学金计划。现在有一个基金呢，就是会给到每一个国际学生有2300英镑的一个奖学金哈，对中国学生的一个专门的一个奖励和一个这个鼓励吧，鼓励他们来更多的。 专门针对中国学生的吗？ 是针对。国际学生啊、应该是国际学生的。 那更优秀的同学，大家还可以申请其他的奖学金项目吗？ 更优秀的学生的话呢，那就是我们会根据，比如说同学可能会提供更多的资料，能证明你的这个学业哈是非常优秀，你可以跟学校来联系哈，然后要看他的具体情况。现在呢，就是对于我们中国的学生想去阿伯泰，如果读这个电脑游戏开发的这个 研究生的话呢，有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是我们和这个游戏公司完美世界进行合作的一个研究生预科项目。这个预科项目呢，只要就是同学呢是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然后呢也不需要就是考雅思了，只要大学的这个英语成绩达到4级的话呢，就可以进入这个完美世界的这个预科学习，学习5个月，然后直接进入阿伯泰大学学习我们的游戏开发专业硕士的这个研究生课程。 王老师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呢，已经跟我们讲到，其实我们这个学校是阿伯泰大学在苏格兰地区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100多年历史的这样一个学校。那么在这个地区来学习哈，那大家对于这个生活环境各个方面，您能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吗？ 这个就是提到这，因为是学校呢是位于苏格兰，那如果大家就是去过英国的话呢，就会发现其实苏格兰跟英格兰还是有一些差别的。那苏格兰它是以这种山川秀美哈而著称，它的人口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些。对，它位于这个英国的北部。那这个学校呢，是我们学校呢是在这个邓迪市。邓迪市呢实际上是苏格兰的4大城市哈，听起来应该还是蛮大的，但是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小很小巧的城市。这个城市呢只有15万人口哈，但是呢它非常的安静，而且呢它的这个景色非常的漂亮。这个全球权威旅游杂志孤独星球呢就在2018年就把它选成2018年欧洲必须要到访的10个城市之一。这个城市的这个物价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便宜哈，它会比伦敦地区呢便宜至少 30% 以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为同学们节省了很多生活的成本和费用。而且呢大学呢它本身它就位于这个邓迪市的市中心，所以呢同学基本上生活啊居住啊学习啊都在市中心，就非常方便，基本上都是步行的距离就可以到达。但是同学可能会也会有疑问哈，说如果这么一个安静的地方，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想去不同的地方啊，会怎么办， 或者我们想实习呀、 对， 有没有机会啊？ 对，是的哈。然后其实呢它到这个邓迪这个地理位置呢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它实际上到这个很多大的城市，像格拉斯哥呀去爱丁堡啊，就是我们坐车的开车的话大概1个小时的车程。在爱丁堡呢也有国际机场哈，可以就坐飞机到全世界各地。那我们其实到伦敦的话呢会有火车。 您刚才提到这个邓迪市，我想咱们学校有这么多的创意的这样的专业哈，如果同学们在当地实习的话，有没有这样专业实践的机会？ 我们实际上各个专业呢都有很多给同学实习的机会。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电脑游戏专业呢，它实际上在这个整个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大家就是在参与很多项目哈，实际的项目开发，那么跟不同的这个就是方向的同学相互配合组成团队，经常就是实际上做的就是一个实际的这个开发工作。那看一个小小的邓迪市呢，其实它是以这个创新而著称的，它是这个联合国的就是叫命名为这个创意城市哈。这个最新呢它有一个叫 V&A 博物馆也在这个邓迪市开幕了，是这个政府苏格兰政府新近投资了8000万英镑，然后这个阿伯泰大学呢也是这个V&A 博物馆的这个最初始的这个合作创始人之一啊，创始方就是这个合作的设立方之一。那么这个 V&A 博物馆呢实际上很多人就是在伦敦呢曾经参观过这个 V&A 博物馆，在伦敦它有一个第一家的馆哈，然后在这个邓迪市呢它是这个第二家的分馆。那这个今年9月份开幕以后呢，就吸引了很多的参观者来这个邓迪参观。那么另外邓迪当地呢实际上是一个也是当地的一个游戏 产业的一个中心。那它现在虽然很小的一个城市，但是它的这个游戏的公司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家，那现在也有50-60家的这个游戏公司。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课程呢，都是会和这个真正的这个项目呢，就是去进行一些合作，包括其他专业呢，也是就我们都会有很多的这个合作的企业，这个包括这个英国的，包括有一些全球性的企业哈，都会给同学提供相应的去这些企业实习的一些机会。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的王老师为大家做的对于阿伯特大学做的详细的介绍。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感兴趣的话，尤其是对于咱们这个学校里边的很多非常有实力的专业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和学校取得联系。 大家就是一个是可以登录这个阿伯泰大学的网站哈，去对他这个大学做非常详细的了解哈。另外我们呢就可以发这个邮件哈到我们的邮箱，我们的邮箱是 aberty， 也就是大学的全拼，然后 @qq.com， 这样的话呢就是您的问题呢也会在第一时间得到解答。 好，谢谢王老师为听众朋友进行的介绍，带来了关于阿伯泰大学的相关信息。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了，非常感谢王老师，谢谢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欢迎大家到阿伯泰来学习。 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下期节目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小鬼当家，与 Emma Frankie 一起在原版的世界里嗨玩英语。 北京外语广播联合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隆重推出英国高校巡礼系列访谈，带您走进7所英国高校。10月19号起连续7天，每晚8:30与您相约 FM92.3 AM774，敬请关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在北京，它绵延573公里，不只是一处古迹。 在首都，它连接6个区县，不仅是一条纽带。 历史上，它身负重任，抵御强敌。 现如今，它传承文化，闻名世界。 它的名字叫长城。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 建设，传承历史，传播文化。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